我做網台的時間呢都超過12年㗎啦，咁主要話做台長的時間呢亦都10年以上啦。咁喺呢段時間入面呢，其實我係做咗相當之多唔同類型嘅節目嘅，譬如有功夫啦，有財經啦，有時事啦，有神秘學啦，有電影啦，甚至有風水啦，玄學啦，其實你講落去我都唔記得我自己做過類型有幾多，但係總之就好多類型我都試過嘅，唯一一樣嘢我未試過咧就係賽馬。其實好享受做節目嘅，咁大家睇到啦，其實我哋做節目咧就嗰、那個準備嘅時間或者要做呢個研究嘅時間咧都相當之多嘅。如果你冇嗰個興趣嘅話咧，你好難保持喺10幾年之內咧都花咁多時間咁多精力喺做節目身上。我哋做咗網台咁耐啦，其實我哋好多謝觀眾用不同嘅方式去支持我哋。有陣時喺街上面會見到佢哋鼓勵我哋啦，或者係讚美我哋啦。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我哋而家做到依家，其實我哋唔單止希望觀眾能夠喺口頭上支持我哋，或者喺文字上支持我哋，我哋都希望觀眾咧實質上以月費嘅方式去支持我哋嗰個台同埋我自己節目能夠延續落去。 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好，翻嚟第二次啦。頭先我講嗰個咧，就應該呢個係 Rachel Maddow 啊，嚇，就喺 MSNBC。咁佢呢段我哋都希望而家即係俾大家睇嘅咧，就係佢。讀嗰段新聞嘅時候咧，嗱呢個係唔 professional 嘅，即係喺我哋嗰個標準。 放大嗰張個畫面都好，有冇乜問題？ 好嗱，呢度咧就佢做得比較感性啲啦。我哋都唔需要咁感性嘅，因為我哋自己都即係某個程度，我哋都即係感受到呢種即係所謂移民嘅壓力啊。 唔係喺我哋如果要睇國際關係，再國際政治咧，你如果一旦失去理性去睇咧，就好似你賭波咁，將即係有啲人賴嘢嘅原因就係因為。你將啲個人感情擺咗去啲你追求啲 嘢， 如果你睇國際政治，一旦你情緒化咧，就好多嘢你會睇得好偏同埋激得嚟，而且係冇一啲實質嘅理論去支持到你個理 據。咁我講翻個 facts 係咩啦？嗱，個 facts 係咩？因為我都花少時間即係跟一跟知道發生咩事啊。個原因係咁樣嘅，就係咧你話係咪啊 ？Donald Trump 而家佢將遞解好多人咧，其實就唔係。如果睇個統計，原來奧巴馬都遞解好多人嘅。即係嗰個非法移民， 咁當然講，梗係大 係啦。嗱呢個阿威廉咪講，咁但係一定唔喺加拿大嗰邊過去，一定喺墨西哥呢邊過嚟嘅，所以加拿大嗰邊咧就冇乜事嘅。OK， 只有嗱加拿大嗰邊原來有美國人走過加拿大，咁點解咧？就因為犯咗罪。OK， 咁講啦，其實 Donald Trump 呢單嘢佢喺 Facebook 有回應，擺一張圖出嚟，佢講咗一句 ：If you don't have border, you don't have a country。 你冇邊境咧？即係你個邊境唔守住咧，你嗰個國不成國 ，OK 啦。 即係話佢有邊境喎， 係啊， 遠邊境， 係啊， 特別佢同加拿大一條邊境根本就係完全係好易過。我入境去加拿大，我喺美國出又唔使 check passport， 去到加拿大先 check。我嚟到美國，我離境加拿大又唔使 check， 一樣啫嘛。 咁佢信得過加拿大嘛？起碼咁墨西哥就唔係啦，墨西哥嗰個係完全一個唔同性質嘅事情。咁而家發生咩事咧？咁啊，第一樣嘢再提啦，就唔係 Donald Trump 特別去即係話，所以遞解啲人好多。奧巴馬嗰時候都多嘅，唔知去到200萬到啦。咁我嗰陣時點做法咧？就係話咧，如果你有即係你佢認為你係罪犯啦，即係或者你會做啲犯罪嘢，咁咪掟佢走啦。咁你就算過美國之後，你好多冇個居留即係身份噶嘛。 特別德州啊呢啲， 唔亞利桑那嗰啲好多嘅，傳媒側邊嗰 啲，佛羅里達啦，因為佢古巴人， 唔係而家佢主要針對就係墨西哥嗰邊啦。咁古巴都係 OK 嘅。好啦，咁而家 Donald Trump 呢個點啊 ？Donald Trump 呢個做法咧，佢第一樣嘢佢就話咧。而家呢條法例咧係共和黨立嘅。如果你要 fix 而家呢個問題嘅話，你呢個我都唔想見到而家呢個狀態㗎。你就要轉咗條法例。不過佢冇講明係邊條法例。咁所以而家大家拗曬頭，即係究竟而家想點先 ？OK， 好啦。咁頭先我哋第一節尾嗰陣，我哋講個各自為政嘛。咁有啲而家喺 Donald Trump 嗰個政府入邊嘅 的官咧都高級嘅，就話根本就冇呢件事，根本就冇呢啲將呢啲家庭分散嘅問題。咁但係咧又俾人影到好多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咧，就係、是、喂而家咧就德薩斯州啦，頭先你講嗰度就出現咗所謂啲庇護站啊，就專俾啲家庭嘅細路仔去咗。咁究竟點解會咁樣咧？嗱，喺以前咧，譬如話你捉到你之後咧，咁跟住就係、是、你可能有好多原因啦。你譬如話你申請政治庇護咁，佢 總會有原因令想令自己留下， 或者甚至冇原因都好。咁佢都要拉咗你先，咁拉咗你之後，跟住咧就係審啦。審完之後啦，哦，原來你咩咩咩咩，你非法過境嘅，咁要坐監啦。坐監跟住掟你翻去啦，咁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好多而家原來拎住帶咗細路仔過去，包括埋女人。咁係幾個高危地區喺邊咧？洪都拉斯。薩爾瓦多，如果冇記錯嘅，咁再嚟。 即係個中美殺幾個同台灣有邦交嗰個國家咯，瓜地馬拉 啊，瓜地馬拉係啊，瓜地馬。因為如果打緊仗，就打到即係七彩，好多人要走難，戰亂。 幾樣咧？治安啦，嗰、那個黑社會問題。 黑社會問題啦嚇。 跟住毒品問題啦，當地嘅失業率、經濟低迷啦，咁令到好多人其實最大受害者，其實你咁樣講啦。哥斯達黎加是其中一個首當其衝國家，有很多洪都拉斯人咧係移民咗過去，或者係非法移民喺嗰邊。咁因為我點解會知咧，就因為近呢兩屆世界盃有關世界盃事，有一個球員來睇翻，有叫杜亞特， 係啊， 杜亞特，原來佢係洪都拉斯人嚟，佢就係上年幫哥斯達黎加入咗嗰球波咧，嗰球波嘅關鍵。因為過去洪都拉斯移民在哥斯達黎加其實一路是被排斥，縱使他們人口大約都成佔哥斯達黎加 10%， 咁高過華人噶，但是因為嗰個形象負面，一路都是受歧視。咁話喂，大家講西班牙文，喂冇嘢啊，人種不同，而且咧口音都很不同，咁就知道你是咪噶啦。咁結果是他因為呢一球。幫哥斯達黎加入了一球咧，令到他成為國家英雄咧，導致在那邊的洪都拉斯人咧就冇咁慘。OK， 暫時性嘅啫，呢啲短暫性。咁但係都要講講就係呢個比較偏門啲嘢俾大家聽下。係 啊，咁換言之咧，喺中美嗰度係好大鑊嘅。咁我只話係咪戰亂我都唔知啦，但我知道頭先阿 William 講嘅就一定係噶啦，就係嗰啲黑社會嗰啲啊，尤其是嗰啲所謂 drug cartel 啦。嗰啲 好乸黐線嘅， 佢黐線嘅，直情真係黐線嘅。 即係唔係你香港嗰啲講？ 你想象唔到，想象唔到啊！ 你係咩？佢冧你，佢就係公開人員又得，即係玩到係你諗下墨西哥最簡單，個市長出嚟話佢有打毒啊嘛。第日市長個頭俾人掛咗條頂咁，啲唔出奇。 神秘之係講過啦，就點樣咧？就試過咧，就係班學生嘈，就成班學生俾人笠咗翻去。 全體處決， 全體就走咗，而家係行刑式處決，即係虐待過之後先處決。嗱，嗰啲國家咧。即係稱之國家都係問水啦，即係嗰啲地方咧，其實基本上冇人性可言嘅，所以 小心啲講嘢咯， 係咯， 咁你連政府高層都唔敢講 啦，係啊，咁你嗰啲人咪唯有走咯，咁你走得去邊啫？你唔通去古巴咩？梗係唔得啦，咁啊去美國咯，就算你想去加拿大，你都要過美國先噶嘛，咁啊好多時咧就係睇個邊境度過去，嗱去到邊境度過去咧，即係根據美國法例又好麻煩嘅，其中一個法例係咩咧？就係話你如果即系带埋个细路仔去咧，个细路仔 under 18岁咧，佢唔可以当系犯罪嘅， 咪就用呢个出奇位咯。 系啊，咁嗰就一个问题。譬如我唔知道以前点处理法啦，可能以前就系、是、哦，如果佢有细路仔咧，就系、是、可能佢系揾一个地方安置你，即系唔使你唔系你坐监或者点样啦。咁但系就唔系好似而家今次咁处理法，就系将成个家庭分开，你要坐监嗰啲坐监，捉佢啊，你。即係唔坐啦，即係根據聯邦法你唔可以坐監嗰啲咧，你就掟咗你去一個所謂嗰啲庇護站嗰度，咁啊搞到咧就啲細路仔咧就，真係唔知點啊！嗱，即係我純粹係睇啲片㗎，即係可能有人話啲片係假㗎啦 ，OK， 因為而家實在太即係新聞好難去評論 啊！唔係，而且咧小朋友咧嗰種錯，即係可憐嘅樣咧，令到有多人 等於嗰陣時喺。即係土耳其嗰個細路仔浸死嗰個嘛嚇，咁因為你淨係睇到那個鏡頭，所以你咪就嘈咯。咁但係有啲睇唔到嗰啲就係、是、即係可能仲大鑊啲啊嘛。咁我呢、這個我哋即係局外人，我哋又冇得講。但係咧嗰個發生嘅情況就係而家美國咧就覺得好多人覺得，我相信係唔單止係呢啲共和黨人嘅，即係唔一定係左膠，就覺得成件事好離譜。好離譜之處就點樣咧？就係、是、第一樣你拆散咗家庭啦，拆咗家庭之後個細路仔喺嗰段時間咁佢會點樣咧？係嘛？同埋有啲 case 啊，譬如嗰啲細路仔係弱智嘅，佢而家講嘅有個 case 嘅細路仔係唐氏綜合症嘅，就個阿媽就 即係滴走咗。咁、那個細路仔 點咧？ 啊點湊咧？咁啊又話有一個男人咧，洪都拉斯噶啦，就佢仔俾人拎走啫，佢一個嗰、那個即係監獄度自殺。咁好多呢啲咁樣嘅，咁你就去問啦，即係究竟喂而家搞成咁想點先？嗱，有啲人就話 Donald Trump 其實想即係 hijack， 即係透過一個咁大嘅壓力，就要共民主黨咧接受佢嗰個移民嘅政策，即係移民嘅法例，即係喺要，因為即係民主黨可以理論上可以阻住佢個法例過唔到嘅，啊，就係完全係所有啲 illegal immigrants 都要掟翻上去。即係掟翻嚟走，咁有人就搏啦。喂，咁你班人即係有啲咁煽情嘅畫面，好簡單啫嘛。你即走咪算數咯。即係你唔逗留，你一掟你即刻翻到你原居地咪算數咯。咁我唔知道美國法例點樣啊，可能係未必一定走得，但係成個問題就係、是基本就係你唔去美國咪冇事咯，即係可以咁講咯嚇。咁但係。你再發展落去這個事情咧，我覺得咧就唔會拖得好耐嘅，唔會拖得好耐就係因為好多人見到而家啲畫面咧，都覺得成件事係有好大問題嘅。這個唔係美國一路俾出嚟大家嗰個國際嘅形象係嘛？呢個是其一。第二樣嘢就係呢個亦都牽涉翻頭先我哋講啊退出嗰個人權委員會嗰度，唔係話兩樣嘢直接有關，而係話類似佢要做呢啲嘢咧，佢唔喺個人權委員會入邊咧，對佢嚟講咧。就反而更加好，就唔需要即係去顧慮咁多嘢，或者要反駁咁多嘢。 我喺好多集之前講過一次，我直接講話聯合國垃圾，你記唔得？ 係啊，唔係啊，我同你都講過。 因為你人權嗰個理事會組好似入邊嗰啲國家好多理事即係成員咧，佢啲人權記錄差到係不敢。 唔係，佢又入咗個人權委員會入邊喎，真係。 係好撚頂人嘅，所以即係佢退出有自己國家嘅立場理由。咁特別我都講到啦，啱啱其實台長第一節都講到，即係你話後冷戰咧，我都講咗，即係話國際嗰個秩序咧，佢有個周期性啊嘛。咁特別而家後冷戰之後，即係蘇聯解體之後，這個美國一個單獨嘅強國，咁而家大約廿幾年，其實去到中間開始後半期咧，其實係真係會有個真正個轉變喺度。咁特別我之前都提到話，人口爆炸呢個問題，其實喺過去好多年前，英國有一個好出名嘅理論家都講過關人口爆炸，雖然佢啲理論係有可行性，但最終因為人類嗰個科技進步，咁 但係你科技進步之餘咧，人唔可以咁即係大家嗰個生活嘅空間唔可以咁窄嘅，即係我唔可以話我日出行出去又見到係樓啊，全部 壓迫感 係啊，壓迫嗱，好似而家講緊嗰樣嘢嘛，香港講緊啫嘛，嗱話你填平嗰個淡水湖，你填平呢個荃灣淡水湖， 好撚不切實際啊！即係我真係覺得， 喂你成個香港都係住人，你會黐線嘅嘛，大佬！ 你冇翻啲綠色嘅嘢， 係啊，所以而家你會開啊，黃遠輝嗰啲係好多餘啊！你又講點樣空氣供應？ 冇簡單，呢班人最撲街一樣嘢好簡單啊！你籌錢。隨時走都得， 系啊！ 你冇當過自己係你冇愛過香港呢個地方。講完，你唔知道一樣嘢啊！啲咩叫平衡？喂，你紐約一個咁大嘅地方 ，Big Apple， 佢中間都有個中央公園喺度啦。你估好多人唔想拆佢啊？唔想為起樓咩？哇！嗰度嗰個地價，喂！真係銅鑼灣先有銅鑼灰啊嘛！佢就係知道有啲嘢平衡翻。 你又要攞埋高爾夫球，攞埋高爾夫球都起唔到幾多樓啊嘛！ 你幾多啫？你起完未？我覺得都係起嚟不切實際。 係啊， 好多嘢都係。喂，哪怕講偏門啲一啲嘢，喂，你嗰啲咁嘅，即係之前你都有講過啲骨灰龕嗰啲啦。喂，佢都係啊，年年都話起兩二萬嘅。你睇下最後起幾多？一年話起二萬，講咗七年啦，結果七年夾埋嚟先夠唔夠二萬？好多嘢即係佢冇真正一個點講咧。是為民去做的。 仲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唔係淨係住人噶嘛，你交通頂唔頂得上咧？你教育頂唔頂得上？你醫療頂唔頂得上？ 爆撚曬炸啦！ 爆曬炸噶嘛！ 爆曬炸！根本而家全部爆炸。你其實好簡單個源頭啫，你人口管制，一句啫嘛。我講所有嘢，全部嘢啲人口管制搞掂。 嗱，人口管制呢個咧，我諗差唔多共識嚟噶啦。問題就咁啱做嘅啫。嗱，你當初咪有講一樣嘢啦。頭先嗰度咧有一個好重要嘅 point 咧，大家要記住，因為而家根據統計咧。唔知道去到十幾個 percent 咧，美國人咧，即係真揸住美國 citizenship 嘅人咧，唔係美國出生嘅。佢哋覺得呢、這、一個即係實際上係講緊呢個問題。咁呢個同我哋香港我哋自己而家都感受到一樣嘢，就係、是、咦，你越嚟越多人其實都唔喺香港出世喎，或者你個父母 好簡單啫嘛，你唔係美國人嘅、美國 passport 一樣。 係啊，係啦、啊，就慢慢我哋都 feel 到，即係感受到呢種咁嘅問題嘅壓力啊。咁隨時隨非咧，香港呢筆我哋 即係可以講到啦。美國呢筆我哋就唔會講噶啦，即係我純粹講個 facts 俾你聽啦，就係、是、實際上個問題就係嗰個人口結構，講緊呢個種族嘅分類，可能白種人嘅比例、黑人嘅比例、亞洲人嘅比例，呢啲即係拉丁美洲嘅中南美洲人的比例，佢哋覺得咧慢慢出現咗個結構改變咧，喺政治上佢哋覺得出現咗個危機，就是、原有嘅所謂美國嘅價值會被侵蝕。再講一次，我哋唔會喺呢個問題上邊去即係再入辯論太多，咪我哋都冇資格講嘢。 每個人有自己立場，咁我哋自己係局外人嘅話，我哋唔喺。 正如你即係其他人就唔好講你香港嗰啲嘢，香港啲嘢就我哋講嘅最即係最啱。 哪怕我哋係自己入局啊， 係啊係啊， 但係我哋自己生活，我哋關心 喺生活呢度啊嘛。好啦，嗱呢個問題就唔單止美國嘅，其他單嘢咧就我哋原本上個禮拜都講嘅，但係上個禮拜唔夠時間就係、是、咧。德國的總理默克爾咧，而家被逼供。 哇！呢個真係好少，好少見有即係。 咁咧，佢其實嗰、那個即係最初我哋舊年去講佢個選舉時已經話佢即係危危苦啦。咁但係最諗俾佢搞掂啦。咁而家搞唔掂嘅原因咩咧？就係、是、喂個內政部長真係開嚟，真係出嚟同你開拖啦。佢就話：你而家呢個移民問題咧，你再唔搞落去咧，我就同你即係我就會搞你。 佢呢個叫拖字決，字眼讀 啊。拖字決。 拖字決啦，即係完全係拖啦，拖佢。即係你叫佢冇心搞嘅，嗱咁啱講咧，其實佢個心理就係咁樣諗嘅。我而家行呢一步咁多年，其實咁耐德國而家咁多呢啲移民或者係啲即係二三代，佢就有德國公民權嘅。我只要利用佢哋，去繼續幫我鞏固翻個選票，冇問題嘅。佢會咁樣諗啊嘛。咁而家講真，德國嘅右翼喺近呢二三十年嚟咧，係最頹氣喺近呢一年。 唔係，所以嗰個論據反而唔係呢個，唔係一個左交嘅論據嚟嘅。就因為如果你真係咁搞落去咧，成個歐洲即係以德國為首嘅歐洲極右翼咧會抬頭。 係啦，係啦， 即係嗱，呢個你聽清楚嗰個論據咩？論據咧，其實係好右派嘅，右派唔係，其實係好中立嘅。好中立嘅原因就係你唔好俾極右思想抬頭，就透過呢個移民嘅問題抬頭。 我早幾年咧，德國咧，其實有一單我都覺得自己爭啲俾人揼啦，又唔係揼嘅。即係自己都還到拖嘅，咁喺火車站有幾條友行埋問你係咪越南人？ 係啊，我見過啦。 咁我就用好純正嘅英式口音同佢講：我唔係越南人， 我係香港人。 我係香港人。跟住哦，冇嘢啦。初頭好兇噶，咁跟住冇嘢，跟住諗咗好耐。翻到 hostel 啦，咩料咧？無啦啦問。跟住後屘先醒起，係有好多越南人喺德國。 係啊， 咁可能就係因為嗰個文化影響到咩？ 我就見過啦，呢個就親眼。不過唔喺德國，喺捷克。咁我哋搭即係地鐵嗰陣時候咧，就有一班 光頭黨。 唔係真係光頭黨，我見到就係嗰啲納粹黨嗰啲咯。咁我見到我第一時間衝走先。咁有個就係日本家庭嚟嘅，佢唔係越南人嚟嘅，就 俾撲街嘛， 俾人揼。咁佢以為佢係越南人啦。咁事發都好多年前嘅啦。咁但係我收翻問佢，即係酒店個卡啦，問嗰個女人話：我頭先我喺地鐵站見到揼人喎。咁話咩事？佢係啊，嗰啲見到越南人就揼㗎啦。咁樣咁我費事同佢拗啦。咁我應該加多一句就係話：喂，大佬，你睇清楚邊個係越南人，邊個係中國人，邊個係日本人先，大佬。冇見黃種人講越就揼。而 家好撚慘，有時即係呢啲係論，甚至而家我覺得佢哋啊對亞裔冇咁仇視，佢對啲阿拉伯裔咧或者啲非裔係仇視。 度度都係㗎啦，阿拉伯咧就真係啊，我哋去澳洲都見㗎啦，即係最難搞咧就係仲難搞過呢啲中國人啊！ 你去過阿拉伯旅行你係知啊，佢哋嗰啲落機啊排隊乜嘢，全部咧其實佢用係仲需要中國人， 係咩？咁 但真係好恐怖啊！一落機，我上次喺卡塔爾落機咧，落機。哇！嗰啲未落定，全部起曬身，跟住入境又係噼里啪啦咁衝嚟衝去咁樣，我係啊，即係一模一樣嘅，冇分別嘅其實。 係啊，嗱呢單嘢咧就兩個禮拜後先知道係點樣嘅，我諗都唔係兩個禮拜，可能下個禮拜我哋都大概知啦。即係佢會嗱，我就覺得佢落台咧嘅機會係去到50%噶啦。佢 handle 得唔好咧，佢隨時落。不過我暫時唔知道邊個，即係如果佢落嘅話，邊個替佢？咁但係咧，如果你話從個 immigration policy 嚟講，那個難民嘅政策嚟講咧。我絕對相信咧，今年之內會改嘅接收難民呢、這個，即係特別係啲所謂嗰啲戰爭嘅難民呢個咧，我諗今年喺歐洲會改嘅。咁歐洲會改呢個咧，係基於咩咧？就意大利帶頭，意大利上個禮拜我哋都講過啦。咁係嗰隻船咧，就喺地中海度， 到依家好似都唔諗俾佢上嚟 嘅。冇唔俾啊！第二隻添啊，第二隻添啊，第二隻添啊，都唔俾，都唔俾上啊嘛。咁唔俾上咁啊，哇！梗係千夫所指啦。發覺又話你即係阿總理就話你令人嘔吐啦。 屌你啦，麥桑，你自己夠唔夠樣收啊？而家喺巴黎咁樣樣 收佢，佢收咗少少。 其實真係你唔好介我咁樣講啊。佢其實有單嘢我都想講好耐，呢單嘢我覺得真係好匪夷所思，就係嗰個馬里嘅移民去救個僆仔，我表揚佢，我對事唔得。但你冇理由俾個公民權直接俾人噶嘛？哪怕佢識講法文，喂，咁你將法國個國籍法立嚟做咩？咁多年根深蒂固嘅規矩，喂，咁好多啲其他啲等緊入籍嘅人咪好唔公平？就係咁樣啫嘛。我係真係覺得好奇怪一樣嘢。法國咧，其實而家真係少數族裔喺巴黎咧，分分鐘仲多過巴黎人。 係啊， 好多巴黎人其實已經唔喺巴黎住。我識有幾個伯伯咧，佢寧願去搬去波爾多啊。里昂啊，或者直情去搬去其他歐盟國家住，佢都唔想留喺巴黎。佢話巴黎污糟啦，另外就 搶嘢啦， 搶嘢啦，治安唔好啦，跟住仲有呢個外來人太多啦，包括移民同遊客啦。佢話佢去某啲區真係全部都係唔係講法文嘅，阿拉伯文啊，講普通話啊，乜文都總之唔 係。即係等於我哋落旺角咁樣啦。 你可以 唔使誒啊，真係係唔使誒啊。總之而家你去到嗰度啲冇人講廣東話咁樣啊，反而我喺台北就好多人講廣東話喎，真係。咁可能台北人嚇， 日本都係。 日本係咩？我唔知啊。 大阪有啲黑門市場嗰啲，即係嗰啲係全部廣東話。 係啊，嗱咁啊，要設身處地啦，即係我哋覺得，咦咁唔妥喎，咁我哋係咪去到人哋嗰度又要即係好大大聲聲講講廣東話咧？咁我覺得大家要收斂下。是不是台灣台北呢我覺得都要收斂一下的，就即係唔好俾人一個感覺，就係以為呢度好似你真係你哋佔據曬咁樣啦。即係因為你設身處地嘛，人哋嚟到你嗰度，你又覺得有問題，咁你係咪你去人哋嗰度都唔好咁咧？係咪啊？ 香港人喺國即係喺某啲地方形象唔好嘅， 唔好啊！ 台灣其實都近年都係，你喺近呢幾單嗰啲撞車走數， 係啊！ 哇！你咁樣人哋點以後點樣租車俾你香港人啊？ 係啊！ 你真係一單兩單三單咁，喂，講真。一個人代表自己的群體，你啲行為其實好影響翻你自己群體。 唔止，我聽講好似日本有呢啲問題， 有車問題日本、韓國，即係甚至乎近期你睇日本地震單嘢，我有幾個 friend 係喺大阪，喂，佢喺 Facebook 打出嚟，未死得，震到咁點去旅行？我心諗喂，人哋死人，地震。呢個係地震國家，喂！你應該慶幸自己唔係走去啲咁嘅。 唔係應該仲要應該唔係應該走去做義工係嘛？即係幫手係咪啊？應該係咁樣噶嘛。係 咯， 就算你唔做，你都唔需要講呢啲。 喂，你仲咁樣講風流説話係咪先？你日本已經好彩㗎啦，喂！人哋防震技術喂做得好好，六級地震，朝早都係得兩三個人遇難，呢個係個數字其實已經係好低，因為佢哋有防災即係呢個地震意識。 同埋嗰個即係其中一個死嗰個細路女係因為個碰牆僭建啫嘛。 係啊。咁好啦，你如果你試下去啲緬甸啊、伊朗呢啲，你睇下你可唔可以仲講呢啲説話？翻到嚟同埋有個訪問嘅呢個人，我都覺得好奇怪。我好驚，我以後唔敢去日本。啊，你以後唔好出街添喎，你又係你屋企咧冇食嘢，你係啊翻到近死，即係你唔好成啲香港人係有時我都唔明個係咪太安逸得耐？ 唔係，咁個電視台做呢新聞實有呢啲嘢嘅，可能佢都係揀過先至出街嘅。 笑街飛 係啊，佢特登就刺激你真係講啊嘛，人就實有。一樣米養百樣人，只不過咧就希望大家，就算你自己真係心入邊咧，就係有少少禮貌啦，就即係盡可能即係將自己呢一類咁嘅情緒咧，就即係首先放低先， 嚴己寬人， 寬人係嘛 ？OK， 咁啊講翻歐洲嘅問題啦。頭先我哋講過咧，全部都係噶，係成個歐洲而家面對緊一個最大問題，就係嗰個移民嘅危機。呢個移民危機入邊包含一個好大嘅元素，就係嗰個伊斯蘭難民嘅問題。因為你接收的主要的部分的難民的宗教信仰就是伊斯蘭的，那這個即是開始問一樣的，就是歐洲那個覺得是他們自己一個價值的基本核心價值的，就是一定要接收這些因為不同的原因要入來的這些難民，那這個在未來呢是會遭遇到很大的挑戰的。所謂遭遇很大的挑戰的意思就是說他不可以作為一個政黨的政綱。咁其中一個例子就係咩咧？就是、奧地利啦。奧地利咧就應該開始 ban 咗啲 booker， 即係嗰啲粒頭嗰啲啊。 而家好似之前咪澳洲都 ban 咗。 澳洲係 ban 咗。 澳洲 ban 咗。甚至你諗下，琴日有人問我係咪波蘭好憎呢、這個 穆斯林，其實波蘭很反伊斯蘭，過去的歷史呢，甚至乎即係有個球員叫雷仁道夫斯基，可能聽過個前鋒，佢俾國會議員質疑你係咪愛國，因為佢公開支持即係聲援嗰啲難民啊、伊斯蘭嗰啲，咁即係其實東歐都係不嬲都好啤呢啲嘢啦。咁你啦，諗下啦，奧地利行咗啦， 奧地利因為嗰個31歲嘅嗰個 啱上， 其實首相嚟噶，31歲好靚仔嘅。咁佢帶頭做咗啦。咁但係奧地利其實一個好小嘅國家嚟，喺而家嚟講得個600萬人，即係中歐嘅少。但是你不要看事這個做了出來呢，其實就告訴整個歐洲聽，喂，你要走這一步的啦，就是你自己要維護你自己的傳統的文化， 歐洲的傳統文化。 傳統文化這個傳統文化包括什麼呢，就是在宗教信仰方面你不要，你不是講自由的啦，是要保持那個基督教的優勢，儘管有很多人未必信，即係唔信人越嚟多，但咧就唔好搞到你成個只歐洲係宗教戰場咁樣。宗教戰場就係意思就係大家呢個伊斯蘭啊、基督教啊、猶太教嘅問題咧，大家攞為喺呢個即係政治上嘅爭奪。嗱，呢個我唔係講我個人意見啦，我個人意見就最好大家就即係專心揾錢啊，大家過一啲好嘅生活算數，係講豬。但係問題就係你唔得啊，而家唔得嘅，佢牽動到其他嘢就係你一旦歐洲嗰個極右嘅勢力抬頭咧。咁全個世界嗰個政治嗰、那個動態又唔同咗嘅。其實咧，而家一樣嘢就係咩咧？呢樣嘢同 Donald Trump 有少關係嘅。Donald Trump 咧有一個心態就係，你嗰個歐盟呢個結構咧，或者呢、這個即係、就是、英國脱歐做法咧，佢想全歐洲都做嘅。In what sense 咧？就係、是、因為歐盟係對嗰個難民嘅開放。嗱，牌面睇啦，佢後邊嗰個我唔敢講啦，但係。其實後面講一樣嘢就係點解英國脱歐咧，就係因為你外來嘅人口太多嘛。美國亦都係㗎，即係佢覺得墨西哥邊你外來嘅人口太多。嗱，呢個係 cross the board 㗎，即係無論歐洲同美國都係出。所以即點解呢兩節我哋其實講嘅同一個問題咧，就係實際上都係講緊而家全世界嗰個難民嘅問題所引起上嚟嘅政治嘅後果。引起政治後果係咩咧？就係右派甚至極右派嘅勢力抬頭。你話好似左膠大愛，呢個係解決唔到個問題嘅。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去到即係大家接受咗呢、這個即係而家喺歐洲嗰套傳統嘅左派思想咧，係反而會導致嗰個極右政即係意識形態嘅興起。呢、這個係任何人都壓放唔到嘅。因為如果你歐德國啊，特別係德國一個咁大嘅國家，佢極右派抬頭咧，就唔係歐洲本身嘅問題嚟，係全世界都可能出事。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我明白，即係有啲人覺得，法西斯一定冇可能發生， 唔係啊，香港就冇可能發生，歐洲係有可能再發生㗎。佢未必係德國，但係可以。我而家覺得最大最高機會反而係東歐嗰邊啊，即係嗰陣，譬如呢啲保加利亞、波蘭啊、匈牙利啊。 其實嗰個人類咧，嗰個循環性係一路都存在。 冇噶，你新起嗰代，佢冇呢個歷史嘅經驗噶嘛。因為咧， 靠口述咯。 口述呢個係理性嘅啫，但係呢個未必能夠戰勝嘅感情啊。所以咧，高爾咧，即係喺90年代德國統一過咧，佢嗰代人經歷過第一次鄧啊第二次世界大戰咧，歐洲係唔可以再有戰爭。呢、這個亦都係成個歐盟佢存在嗰個目的嚟嘅，後邊嘅目的就係因為大家 integrate 咗啦，大家淨係從即係喺經濟上，大家即係好緊密合作，即係緊密嘅一個一體，就唔會打仗嘅。呢個係佢哋嗰代人嘅心願。 簡單以前， 但係問題就係你加多咗個移民咧，接收啲移民咧，咁就成件事唔同咗。咁點解兩件事有關呢？就因為你生產力唔夠嘛。你自己人生得少嘛，越嚟越生得少嘛。 白人係一個特別嘅問題，佢哋係唔係好願意去即係傳宗接代做呢樣嘢？佢哋冇呢個太重觀念。 我知道，但呢個唔係淨係白人問題。如果你睇咧，所有即係嗰個即係 發達國家嘅 國家咧，啲女性都唔想。 其實新加坡係一個好例子，香港其實都係，即係你 香港肯定係添啦。 你好似女性咁，同我哋同年有啲可能已經上位上到好勁，或者係佢喺卅零啦。要去到差不多已經開始超齡，佢都係以事業為重，或者係可能覺得身邊嘅男性高攀唔起佢，咁佢又唔放低身段，咁跟住好啦， 你到你想生嘅時已經過咗個 太太唔得噶，你四十幾，你生出嚟好危險喎，啲咁樣，咁所以就過 miss 咗之後，或者係即係啲工作狂多啊，喂，好新加坡咁樣，喂，咁啲華人唔生， 馬拉人咪生多咯， 係啊，馬拉人生好多噶。 咁你焗住新加坡點啊？喂，佢咪要抽啲可能啲馬拉華人俾佢哋，即係落嚟做嘢咩？溝淡翻佢咯。喂，跟住你新加坡人又唔中意咯。 係啊， 跟住唔中意又喺度嘈啦。咁但係啲惡性循環嚟啊嘛，咁解決唔到喎呢樣嘢係。 咁所以頭先你講我哋嗰個成個歐洲嘅問題，甚至可能美國問題都係咁樣，就係你即係本身個人口個嗰個生育嘅意願低。 你唔好話你俾我呢一度，我呢個人啊，我都係完全零呢個諗法。喂，唔希望咩？唔係話冇責任感啊，而係我覺得喂， 唔係咁好多因素嘅。如果你譬如香港啊，譬如你樓啦咁樣，咁你住層三百， 我唔想害死佢喎。 係啊，三百尺嘅樓咁樣，咁你三百尺間屋，咁你係咪真係喂覺得要即係可以有個家庭咧？咁慢慢就會好多啲問題噶嘛。又譬如話。情緒的問題啦，譬如話你而家要找一個合適的咁樣，你覺得越嚟越難嘅。 點揾啫？物質化咁恐怖。 大家即係嗰個價值觀未必配合，就算即係大家可能一齊啦，都諗一個問題就係、是，咦生個細路仔或者生個細路女，佢對佢自己的成長好唔好咧？咁你慢慢好多啲問題咧，就令到你咁，我哋都係想用譬如歐洲未必我哋個問題啊，可能個住屋個問題未，但係好多原因就令到佢哋。即係唔想生咗亦都唔想喺工廠做嘢，所以你德國啲好大鑊㗎，因為佢即係主要個嗰個成個 GDP 個增長係嚟自個工業㗎嘛。你啲人唔肯生仔，即係換言之個勞動力低咗，勞動力低咗就係勞動成本會高，因為個供應 難請人啊嘛， 難請人， 因為叫高自己嚟。 係啦，係咯，咁你咪不如你不斷輸入呢啲外來人口咯，譬如你輸入土耳其，以前土耳其啦，而家敍利亞啦咁樣。 土耳其好耐都要一戰之前都有啦，一路。 係啊。咁有好多第二三代已經喺度添，係咪？咁而家喂都唔夠喎，咁啊，咁啊收啲難民咯。咁呢個就唔係講緊話一個人道主義嘅問題，而係話，喂呢個係一個經濟考慮，就係、是、如果你唔即係接收啲難民咧，就有即係幫到你而家可以減低你嗰個生產嘅成本，就維持翻你工業大國呢個情況。但係到而家咧，呢壇嘢咧，德國佬自己頂唔順啦，就係同美國嘅情況一樣啊，就係、是、越嚟越多德國人咧唔喺德國出生嘅，係咪啊？咁德國人咧，反而呢樣嘢仲大鑊過美國嘅，因為美國本身係一個移民國家嚟噶嘛，佢係呢啲白人即係覺得驚為自己嗰、那個人數嘅比例越嚟越低，但德國咧完全唔係嗰回事。德國咧，即係我以前喺大學嗰時候，有德國先生即係教德文同佢講話，佢係德國人嚟嘅，佢係傳統嘅德國人咧，睇呢樣嘢咧係睇你個血緣嘅，就唔係睇你係咪喺度出生的。即係就算如果你譬如係嗰啲，佢都唔覺得你係真係德國人嚟嘅。 啱啊！英國人都咁諗。 係咩？ 英國人佢點解咁強調一個叫做 Right British 嘅呢樣嘢？就係、是、就算你係 British citizen，但係佢都覺得我哋先係 Right British citizen。係 啊， 佢哋有咁嘅諗法。即係就算你， 即係佢未必講出嚟， 唔講啊。 但係心裏邊咧，佢哋都有一種喂大佬，即係你又係黃皮膚又黑人，你點叫自己英國人咧？係嘛？咁但係慢慢都即係開始改變啦。但係你改變得太離譜嘅話咧。就一定有一個反彈嘅，咁而家德國就係依單嘢啦。咁德國如果一冧咧，即係呢個默克爾一冧咧，成個歐盟嘅政策咧係我相信要改嘅啦。唯一而家撐落就係法國佬嘅，咁但係法國佬一個頂唔頂得順咧，呢個係好大疑問。咁法國係咪你而家呢個總統做落去啫？未必噶嘛，係咪啊？咁過多一段時間，佢都要面對嗰個選舉考驗噶嘛。其實你即係上一次嗰個選舉已經睇到呢個情緒噶啦。是不是咁只不過就話大家而家即係根據個傳統嘅歐洲嘅價值觀繼續頂住，但你嗰、那個即係難民嘅人數咧，或者難民嘅問題咧不解決嘅話咧，意大利第一個發難嘅啦，點我直情唔俾佢入嚟啊！咁西班牙雖然補咗鑊俾佢入嚟，但係西班牙我都唔撐咗幾耐嘅。個原因好簡單，就係佢見得你搞得掂嘅，下一次就過湧曬西班牙啦。咁你西班牙點頂啫？係嘛？係啊，所以嗱，第二隻可以結束啦，咪第即係都差唔多啊。邊你唔要睇波啦？咁第三次翻嚟 啦， 開緊啦。咁我哋就即係講一講世界盃嘅嘢啊。